好，给大家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是周玉玲。 我是段语言。 我们诵读的篇目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会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而我只愿， 而我只愿 面朝大海， 面朝大海， 春暖， 春暖 花开。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17:0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呀，全市路网的交通压力正在上升当中。目前呢，东西环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是车流比较集中的。另外呢，北部环路的东段、西向东是车比较多的。再来看一下城里边的联络线啊。雍和宫大街啊，东四北大街南北双方向，还有朝阳门南小街北向南，东直门北小街的南向北，还有地安门外大街的双方向，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旧鼓楼大街的北向南，北长安街的北向南，还有西长安街的西单到天安门西向东，通惠河北路的三环到四环的出境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型缓慢的路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个事故啊，西三环花园桥以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已经排队到了苏州桥。再提示您一下，西三环花园桥以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排到了苏州桥。这个路面上的情况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要跟您说的是一个特别让您心情舒畅的地儿。我们要带大家去能够看星星，而且把这些星星，美丽的星星都拍下来的地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折翼，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你再敢骂一句，你要怎么着？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来试试？我是干什么的，你也不打听打听，你给我马上滚，永远别再让我瞧见你上这儿找便宜了。 祥子，你等等走。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下午好，欢迎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王威。 哎，这个路上的情况可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没关系啊。接下来咱这两个小时带大家去心旷神怡的地儿，抬头望天的地儿。 嗯， 看到的还都是您很少能看到的那些东西。 啊？ 真的很少能看到。 嗯， 自从进了城市，或者说看现在很多小朋友啊，要是家长没带着出去，可能没看到过叫漫天的繁星是什么样的。 哦， 小时候我看过，你肯定也看过。 对，当然了， 那时候灯光污染没有那么严重， 是 天呢相对也透亮一些。 是， 一到天好的时候，哇，那星星都能看得着。 是， 现在有的时候我不是经常也回老家嘛， 嗯， 我们老家灯光污染也不多，放炮什么的特别好，有的时候也能看见，真的就是所谓的那种银河，好像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嗯，但是漫天的繁星都能够看得着。 嗯，也就是说你认识什么北斗啊，什么长得像勺啊，长得像，至少能分辨出来，但是现在可能很难。 那是什么？真没得了哦，还有形状的， 那当然了。 哦，哎，都看见过，都看见过啊。今天呢咱们带着大家伙儿一块儿到全球各地，咱们找看星星最好的地方。 对， 同时呢今天也有好多的这个干货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来的这一位呢好像又遇到一些新鲜的事情，而且呢这新鲜事儿呢挺让他头疼。旁边的这位说一看就是没有经验啊。今天有好多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五爱签证中心的资深的签证顾问贾颖。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颖。 哎，还有一位呢是好久没来了，但是呢出了不少事儿啊，这路上又有好多新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乐呵一下的，这是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 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子。好，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最近没出什么事儿， 直接说呀， 没 有，心真大， 心太大了。 因为一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你看一说春暖就花开，所以我们在近一段时间当中，主要是跟出去玩有关的。哎，上次包括贾颖来，我们也聊了，就是小长假适合出去玩的地方，比如海岛啊，短途旅行适合的地方，包括看花的地方，好，我们都聊得够不够的了。但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说了，好了。白天的我们基本都差不多了，我们准备看看晚上的。 对，看夜景。 是， 晚上就看星星呗，是吧？ 对， 这个我 先别着急奔主题 啊，不直接 先。先说说你那哎特别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 对，就是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件事情。 是是是，从你身上大家要学到一些经验和教训。 哎，对，就是一定不要把护照放在裤兜里，尤其是那种漏了的裤兜。 你裤子， 我后来才发现我裤兜四个裤兜漏了仨。 天哪！ 然后，但是呢，这个也不赖我裤子，因为我那个唯一一个没漏的裤兜是丢护照的那个裤兜。然后， 反正这个事儿发生太突然，我到现在也还没回过神来。因为我换登机牌的时候那护照还在我兜里，然后等我登机的时候我一揣，诶，那兜空空如也了，什么都不在了、 哦、哎呦。 然后所以现在呢还在跟机场那边，因为我一共就去了俩地儿、 哦、 所以这只有这两种可能，就是这两个地儿丢的。然后呢还好我丢的是本旧护照，如果丢的是本新护照呢就完了。 你连出关都出不了了。 我已经出关了。这巧就巧在这儿。 哦、 就是说我那护照是丢在就是从你换完登机牌到我上飞机这一段时间之内。所以仅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把护照给弄丢了。 那个进边检之前。 我进不进边检之后。 进边检之后。 像这种是不是属于十三不靠了？ 其实他还有希望 哦， 有希望，有希望。 对呀、 啊，当时是这样。 比如说，你跟机场联系一下，问问他们是不是 已经跟他们联系了。但是问题就是这样，现在呢，因为那本护照实际上如果落在不法分子手里，好像是挺有利可图的哈。 对。 但是呢，一般来讲，如果我去的那俩地儿，一个免税店，一个这个商务舱休息室，就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不法之徒。所以呢，有可能就是他们看到我那本护照那个页是角那个封面页是剪掉。 废掉的， 所以他们觉得啊、哦，这可能是这本废护照，人家顺手就给我扔了。 嗯， 对，这是太有可能， 这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事儿。如果稍微讲究点呢，一看哦，这人会不会他需要？因为他人家不会想到你这本护照废了，里边还有签证有用， 对， 所以他可能就顺手就给扔了。这是我觉得最大可能。然后到现在机场还没联系上，已经过24小时了，还没有这个跟我取得这个正面的联系。 嗯。 跟他们我发了两个邮件过去了，然后现在也在等信儿吧，希望因为我那上面有美国签证和日本签证、 嗯、 所以就挺要重新办太费劲了。 是是是， 对，就非常有含金量的一本旧护照。 嗯， 哎，那通过这件事情我们要从你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定不要把护照放在裤兜里面啊，一定要放在一个有拉链的兜里面。 没裤子一定要多备几条，烂了就赶紧补。 对，也得把裤兜给补上。这其实这个事儿有一个预警，就是在我昨天丢护照之前的前天、 嗯、 我丢了大概好几次硬币，就在同一个兜里，我只要一坐那硬币就从兜里掉出来，所以我应该已经就是有这个警觉性了，但是当时心里、 就是、要破点小财了、 心里就是没想没往那儿想了。不过还好不是正本护照丢，要是正本护照丢了的话也行。后来那个我因为我当时坐的是东航的飞机，他们直接就问我，就说您身份证在吗？ 嗯， 如果说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我在，因为我是入关是在杭州， 嗯， 然后说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你实在不行，这已经在飞机上这种紧急情况，你拿着身份证也行， 也能让你出去， 对，也能让你出去。 入境的时候就还是会有问题。 那肯定的， 估计就不让入了。 那边已经给出境章都出了、 嗯、 然后我入境，那如果是我正本护照丢了啊，情况就很严重了。 对，那是肯定。 所以还好我丢的是一本旧护照。 哎，贾颖来说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可能多多少少会遇到点啊，像这样不长心的也有。 其实重点是这样子，就是说当我们有了一本新护照，然后呢现在随着大家就是出境的频繁度和时间的这个久远，我们可能会有一本旧护照、两本旧护照、三本旧护照，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遇到。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旧护照有有效的签证，有的时候是我们这次出行这本签证必须要在一起要同时要使用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国家这次我可能用不到这本护照，这两种情况。我们先说我们用得到或者用不到这种护照，我们这个旧护照应该怎么保管。首先第一的话，平时如果放的话，我是不太建议分开放的，包括在家里也是这样子，很多人就容易找不到了。第二点的话，放在一起怎么来放，我的经验是就是用一个那个橡皮筋，然后呢你的这个新护照的最后一个硬壳页跟旧护照的第一个硬壳页两个绑在一起，基本上是套两下，是非常非常牢靠的。 嗯、 那然后你再有就是后面的以此类推，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你出境的时候给他护照这几本是一起给上去的，然后你帮他就是帮那个边检人员放好了，就把你的第一本那个新护照摞在上面。因为我前段时间出境的时候就是乱了，因为橡皮筋它可以转的嘛，然后那个这个边检人员就翻了半天我的旧护照，说哎你签证在哪里，我说我就看了，我一开始没琢磨过来、那个就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哦他拿到我的旧护照那本去了，我就给他去看一下。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新旧护照的话保管，我建议是 我刚才说的那个方式。如果两本护照你有的时候是绑在一起，很容易就是哎，这一本拿给谁了，另外一本你就有的时候就忘掉了。尤其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过那个就是托运完行李进到边检的时候，我们因为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要过他这个安检，有的时候放在哪里一分开，也是容易漏这种情况。对， 哦，嗯，哎，那如果真的是他的正本护照丢了， 嗯， 因为可能是在机场啊， 嗯， 也有的可能我说就在玩的过程当中，嗯，连包什么的全都丢了，嗯，这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 只能去大使馆了？ 只能去那儿了？ 对，其实是这样子，我就是其实刚才小包，其实我觉得他运气还不错，最起码的话，这次要出行的这个签证在他的新本护照上也没有那个， 啊，是， 对，其实你是捡了个便宜，就是偷着乐一下吧， 是真是。 对，然后我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这个看特别逗，孩子他是出国去留学的，去英国留学，孩子上了飞机的时候护照都还在，下了飞机这个护照就找不着了。就他是一个就是从国内就是他是从青岛飞到北京，北京再飞到那个就是英国的这样的一个航线，等于他的护照丢在了从青岛飞北京的这个航线上。然后他一开始也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但后来我们就想先别着急嘛，该怎么去处理这个护照，应该就是想的是就是在这个飞机上可能清理一些垃圾的时候就可能跟什么东西卷在一起了，可能就在航空公司的这架航班上面就是清理掉了。当时的话呢，家长也是特别着急，然后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个航空公司这边，航空公司还真的挺不错的，挺负责任的，就帮我们去找，当然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最后这本护照真的找着了。 哦哟，那可以， 对，找着了。 幸亏还记 得。他只是转了一下航班，就把航班就是后面一个航班，因为来不及了嘛，嗯，对， 就延迟了嘛。 对，延迟了。对，这是丢护照的这种情况，但是他是找着了。我们还遇到过丢签证的情况。 哦， 对，他丢签证什么？护照还在，因为现在有一些国家他的这个签证属于，比如像电子签的那种，但电子签还好，因为我们可以从那个网上可以就是就是下载， 拿那张盖上，拿那个叫什么订书机订上 了。是哪种？就是越南有一个令纸签， 我就是有， 对， 我就想。 然后出境的时候都在一起，他们是一个小团组去参加那种就铁人三项那种比赛去的。 嗯， 然后就其中有一个这个团员，这个小签证纸就不知道掉到哪里了，最后也没有找到，他这次就没有出行。 哦， 对， 那他是在机场被人给劫回来了还是怎样？ 他其实是这样的，是入了关了以后已经入了，然后他发现没有，但是的话他在排队你去登机的时候，当时那天可能还是比较严格，还是有人去核对他的东西的， 嗯， 然后他人家说你不能登机，对，就没有让登机。其实他这种情况你即使入了境，就是其实他们团员其他人也向我咨询，如果入了境有没有办法让他落地，因为像越南的话可能他是需要有一些个就是提前做好的批文也可以做这些落地，但他这种旅游类别的提前没有做好批文的话，落地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我们当时也是不建议他飞了， 嗯， 就最终的话也是只能取消了。 对 对， 所以通过刚才两位来描述，咱们可以归拢一下。首先，通过小包子这次丢旧护照，但旧护照上有签证，啊，这个咱们要提醒大家：第一，不要像小包子这样，以后小包子咱们可以给他改一名字 哦， 小迷糊。 哦， 嗯。 我叫小包总，我觉得也可以。 小包总，小迷糊。 其实刚才这个情况啊，我必须得说一下。像贾颖说的这种情况，我知道他们很多就是经常办这种这个，就是办人办签证，旅行社会做， 嗯嗯嗯。 我不太喜欢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新护照啊，咱们这种新版的 E 开头的护照， 嗯， 那个封面页。封面页里面是有那个芯片的， 嗯， 所以我特意买了一个套给这个新护照给套起来，特别好。 护照本，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出入境的时候，包括你去这个办理登机的时候，还有过边检的时候，他都让你把这个套摘下来。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现在用的方法就是把这两本护照，我用了一个塑料的那个夹子，就是一个密封的袋，把它们装在一起。为什么我说我登机的时候我确定换登机牌还在呢？它因为它只要那一本啊，我就把这一本拿出来，另外一本顺手揣兜，这是临时性的。而且澳洲呢，现在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它叫电子过签。 电子过签， 这个咱们国内呢还跟它那机器不太一样。 嗯， 国内是你把这本往上一放一扫，然后就行了。 嗯， 澳大利亚那不行，必须把套取下来， 嗯， 然后这整个这裸本护照，然后放进它吸进去。过一会儿再吸出来，再吐出来，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就你肯定得把那个，就算是我用 拿出来，对， 对，我就算我用皮筋把它绑一块，我也得给它解开。 不要解释，你 所以当时两本护照分开打。 你这么认真怎么还丢了一个呀？ 是啊，这也是我最近得有丢十年了吧，第一次丢这么重要的东西。 对，没关系啊，前车之鉴。 前车之鉴也不是我 的，主要是为了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通过这件事提醒大家，就是出去尤其是贵重的东西一定要拿好。 对， 所以我老跟家里人说，如果要是出去的话，最重要的东西别丢了，其他什么丢了都 OK， 没关系。当然就像比如说钱包啊，尤其这些证件啊，如果丢了那太麻烦了。而且呢也提醒大家，比如说如果您要是出国的时候，尽可能的比如说你把你那个护照包括你的签证页你先复印一份，如果发生了啊，一些问题的话，你比如说在当地的大使馆，你要重新怎么样的时候，它至少算是一个凭证吧。 没错， 对， 对，而且其实我是建议的话呢，第一就是，尤其我们在境外，第一件事情你做的一定要是报警。因为你报警以后的话，在这个公安局它就会有相应的一些个备案，那么你这本护照即使有人拾到了，那么因为有这个记录也是不会影响到你的。 对 对 对， 明白。 特别是 还特别要注意的， 有不法的人如果拿到的话， 对， 那这个也 OK 的。 对对对对， 好好好，好了，不开心的事儿已经说完了，咱说点开心的呗。 行，咱们接下来说开心的事儿啊。因为我们也确实在这个嘉宾身上耽误了挺多时间， 是 这么宝贵的时间呢，我们十分钟用来解决他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小胖刚才挺开心的。 谁说的，我特别沮丧。接下来咱们聊点开心的事儿啊。这个看星星去啊，有的朋友一说哎呦看星星那一定是去北欧啊， 也可以去动物园啊，不是，也可以去南半球。其实呢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可以看，那么北欧其中是一个我认为现在比较有名的地方，因为北欧现在有几个国家，然后都是那种不光观星了，因为看现在咱们说看极光已经成为一个算是常规旅行这么一个项目，然后最近可能这个月开始又有很多朋友在开始刷他们的朋友圈，就是极光的朋友圈。那么这个是一个观星圣地。那么还有几个观星圣地呢，在美国的大峡谷那一带也是一个观星圣地。然后还有就是南半球的这个皇后镇附近有一个黑暗天际保护区，这个据说只有两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一个在北欧，一个在新西兰。那么新西兰因为它可以看到南半球的这个特色的这个星空，所以说新西兰这个地方呢我特别推荐。除了冷其他什么都好。 好 啊，没有任何的光污染，而且政府规定你作为这种保护区申请的话你就不能有光污染。所以附近不许有路灯，不许有村落，人类活动到晚上10点半以后必须熄灯啊，那儿也没什么人。 那这是每个月份都可以看到的。 对，就是而且那儿的天空天气特别稳定，它在正好在库克山的那么一个山坳里边，就是在南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坳里边，所以那个地方呢天气很稳定。基本上像我去过几次，有一次运气不好的就是拍到后来月亮升起来了。观星一定要看好月亮升起来的时间，这咱后边可以具体讲。然后还有就是有一天后边云上来了，这就是不会说下雨下雪，基本上少见。然后冬天呢这个天气相对不太稳定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多云的天气，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朗朗星空，然后你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叫做一整条这个 银河 在你脑袋顶上。 哎，我可以先问一个技术的问题 啊， 比如说你要看极光，它是必须有一个特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才会出现吗？还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 天气 只要达到这就 OK。 极光呢是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极光本身的活性，它实际上是一种地磁场的活动，就是太阳磁场和地磁场的活动，然后在大气层上发生的这么一种反应，然后你可以观测得到，有时候是绿的，有时候是紫的，然后这个东西它基本上每天都有，如果你在外太空的话。它只要你基本上每天用肉眼都能观测得到，但是咱们大气层因为有的时候会下雨下雪，然后多云，所以看不到。这就是看人品了。所以说两件事，第一就是它活性一定要够强，因为在外太空的话，如果太阳照不到是完全黑暗的，所以你肯定能看到。如果是在这个地面上的话，第一是有光污染，就像咱们说在城市里，除非特别大爆发你能看得到，不然的话你用肉眼看不到，灯光就把它盖过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天气要好，就这两个条件满足了就肯定能看到。所以说 如果没看到，有朋友说，哎，我待好几天没看到，它大多数情况，尤其在北欧那种就比较冷的那种环境下，在北极圈里面，那大多数情况是它赶上好几天连续下雪， 嗯， 或者连续阴天，因为欧洲的冬天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我就想起了我上一次去欧洲十几天没见着太阳的这个情况，挺容易得抑郁症的。 这都是人品问题，嗯， 也其他人也没看见十几天，对，不光我一人， 都是受你影响。 我觉得受我们一块同行的人的影响，他们肯定有人干亏心事儿，嗯，反正就是说，在尤其在西欧和中欧那一带呢，冬天基本就是永远是那种阴霾的天气，白天到晚上都是这样，所以在那儿很难。 人家那边特流行要晒日光吧？ 对他们那儿要有一个出太阳的天，大家都出来。据说在英国有一天每年的五月份有一天专门会有一天。天就是很奇怪啊，从历史上到现在，每年这一天永远出太阳 啊，真的。 所以英国人这一天都他们会放半天假， 哦、 没有上班上了五点钟再下班的， 哦、 都下午三四点就在酒吧泡着。哎呀，这庆祝今天又出了太阳， 哎呦， 就是英国本来就容易阴霾嘛， 哦、 所以说在北欧的话，如果你看不到这个就是这个极光，大多数情况是因为天气。然后当然了，也有那种连续几天好天气，但是那几天极光特别特别弱。那就是像如果你的相机够好的话， 嗯， 你可以往天上就反正就你觉得哪儿稍微有点亮光，你就往上拍吧， 嗯， 可能会发现一点点绿色，啊，这就是两件事儿。如果这两件事儿完全符合的话，你肯定能看到。最强的时候用手机都能拍下来， 啊，真的 能手机能拍。我见过小视频，不是单反导出来的小视频，手机直接拍小视频，天空就是绿色的火焰在那儿跳动。 哇， 最强的时候，这个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关注，叫极光的英文叫 Aurora， 就是在北欧那边叫 Aurora。然后现在它有三四个这种软件，就是专门就是 Aurora Tracer， 还有那种就是专门有一个网站专门报今天极光的活性，你可以定位到你的地点，比如说我现在在芬兰的卢瓦涅米，或者说我现在哪儿哪儿，然后呢，它定位到这个地方，它就告就跟天气预报一样，告诉你今天你的极光活性是多少，超过5，基本上你的肉眼就能感知到，超过6，那你人品就算大爆发。如果我是没见过8的哈，但是听说过有最高的时候有8，就是这个。 它这个是实时的吗？ 实时的，就跟天气预报一样一样，因为它是直接，它就跟那个天气预报感测那个大气层里面那个云的活动和气流的活动，它直接告诉你那个现在的地磁的情况，地磁场的情况是强还是弱，这个很也是还挺准的。所以说我那次我们上次去拍的话，拍到的时候应该是 5.6 还是 5.几，就5点多已经就天上啊就绿火就跳动，但是呢用手机还是拍不到。如果是6点多的话，应该就是因为我没法跟他们沟通，大家用的不是一种软件， 嗯， 如果是6点多的话应该就可以看得到。 嗯，好，今天这个刚刚小包子介绍的这些啊，一会儿咱们再详细聊，比如说咱们去哪儿看呀， 对对对， 包括除了看星星看极光之外，咱还有什么好玩的呀， 嗯， 这个小包子去过的地方多啊，也可以跟大家建议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小包子经历的事儿也多啊，都是过来人嘛，对吧？吃亏吃的比较多， 都是福 啊，是都是福福气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经验，嗯，同时呢，也让贾颖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去这个国家，我们的签证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嗯， 包括可能签证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嗯， 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春意盎然的时期，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春天到，去儿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印流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边，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17:30，我们先关注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请出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您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那么未来三天呢，我国中东部地区啊，主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么降雨主要出现在啊江西、湖南、贵州和广西等地。前往上述地区呢，要带上雨具。其中呢，就是这个双休日啊，在贵州的中南部还有中到大雨，那么到这个黄果树景区旅游的朋友啊，需要注意防范。那么未来四天呢，华中和华东地区啊天气不错，气温是稳步上升。明天啊，上海最高气温为20度，到了4月2号呢，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6度。这总体看上海的天气啊，感觉是舒适的。那么南京、武汉、杭州啊，明天预计呢是在24到25度。到4月2号呢，这几个城市啊，气温会上升到28到29度，这就有点啊夏天的热度了。总体上看，在清明节到来之前，这几天呢，应该说适合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去旅游。主持人， 好的，南方可以去玩一玩了哈。 对对对， 好的好的，谢谢全老师介绍。那您还有更多的介绍吗？ 主要是北京的天气了。 嗯。 接下来就是说，北京明天白天总体上看天气还是不错的，最高气温呢在18度。那么双休日啊，这个大气透明度要转差，但是气温还是有点回升的。最高气温呢在23到25度可以达到。提醒大家注意的呢，就是周日的白天，在我国西北地区啊，有低压气旋发展东移，并且啊伴有大风天气，会出现沙尘。那么下周一的早晨，有冷空气南下影响北京啊，这个空中的偏西气流啊，会把沙尘啊向下游输送，所以周一的白天要防范啊浮尘天气啊对北京的影响，也请大家注意啊临近的天气预报了。主持人， 好的好的，谢谢全老师介绍。那明天这个点我们再继续连线，感谢您。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和机场高速公司联合发布了一条交通信息，请您关注一下。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五元桥路段7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受事故的影响，目前五元桥到尾沟路段的交通运行压力比较集中。再跟您说一下，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五元桥路段7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受事故影响的，目前五元桥到尾沟路段交通运行压力比较集中。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车比较多，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马家楼到新发地，还有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车比较多，还有京哈高速的进京方向王四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最后再来说一下，京哈高速进京方向王四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琪。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徐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李晨。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五爱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顾问贾颖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贾颖。 还有就是经历了好多好多事儿，迅速成长为一个成熟男人的小包总，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熟，那我是超级小包总。 对，你是成熟起来的小糊涂。 对，我是成熟了啊。 今天带着大家伙儿去看星星去啊，而且呢，也可以教大家伙儿怎么去拍。星星，这个可能专业人士都了解，但是呢，有一个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的。比如说，我刚刚进这圈儿，买了欧多好多的设备啊，我又要带出去。那托运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问题呢？也可以让包子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哈。这个同时，大家也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们争取能及时的回答您。咱先回答一个呗，好不好？方说了，问一下包包，11月左右。不，十一左右啊，去新西兰这季节行吗？那时候有极光吗？黑暗保护区在新西兰的什么地方呢？谢谢。 哎，那时候的天气应该还好。 十一天气比较稳定，然后呢，那边算是叫早春，属于早春。然后去的十一的话，应该有点早。那个就是它那些鲁冰花呀，紫色的那特别好看的，应该还没全开。可能有一些地方，像如果是北岛的话，有些地儿可能开了，特别漂亮，满山遍野的那种颜色。然后真正盛开应该是在十月底到十一月这个时候才会有大面积的那种鲁冰花开。然后看这个星空的这个黑暗保护区在南岛的叫南阿尔卑斯山脉中间那个地方呢，叫就是现在有一个星空小镇在微博上特别火，那个地方叫特卡波 Tecapo。这个小镇最火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小教堂，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砖房的这种结构的小教堂，然后上面是一整条银河。这个是在大概两三年前在微博上突然间迅速窜红的这么一张照片。因为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拍星轨拍星空那个其实在哪儿看都差不多，咱们外行人一看都是一条银河。然后最重要的是前景，前景有河，或者是有一个海面，或者一个水面倒影，或者前景是一个小的这种石头啊等等一条步道。所以说新西兰这个最有名的是它这个小的这个教堂，叫做好牧羊人教堂。然后这个地方就在特卡波，特卡波旁边那一整片那个这个山脉就是著名的黑暗保护区，黑暗天气保护区。所以在那个山里面拍也可以，在特卡波小镇拍的话，因为现在特卡波特别火，那个教堂旁边总是有一些，咱们也不能说人是故意的吧，总是有一些游客会过来。那么他们过来的时候势必要开着灯开着车要过来，他往这边一停，这旁边这一圈人的所有的照片就算全毁了。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用肉眼可以感知到的星光的微弱有多弱。如果我们想用一个单反相机把它的星光让它爆起来，让你看到这片整个一个天幕上面的星星星星点点的，那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强的感光。然后在这种强感光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其他地方一片漆黑。啊，这大概是什么级别呢？就是你要打着手电才能看到你的相机在哪儿的这么黑。然后这个时候过了一车，咔开着大灯在这边一扫，整个连草地带这个教堂一扫，整个你这张照片就算全毁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教堂因为特别多人，咱也不是说因为游客没素质或怎么样，因为有的人确实不知道。还有一些呢，这也不仅限于咱们说国内的游客。这外国人他也一样，他对相机没有一个基本意识，在黑夜中你只看到白光一闪，然后在底下这草丛里唏嘘一片，就是，你这30秒就算白报了，然后 那都是专业的人才会唏嘘不已， 那肯定是因为 要换我们俩还说，哎呀，终于找着我手机在哪儿， 终于亮了一下是吧？ 哎，那你们一般去看或者去拍照，大概的这个时间是在几点晚上的？ 这个时间呢，首先我推荐的是晚饭以后，因为这个时间对于我们游客来说是最舒服的。我肯定不会说，咱们毕竟不是那种就是变态的星空爱好者啊，一定要说赶到这时间去怎么怎么样。除非是看流星雨，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大概我赶上过三次流星雨，那么宝瓶座流星雨是2点到4点，那这时候你就得熬着，那没办法。 嗯， 一般情况下，我吃完晚饭，我自己舒服了，然后再去，天也黑了，然后这个时间一般情况下是 OK 的，游客也是最多的。但是你要看一个时间，就是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很多网站都能查，这个英文叫 moonrise， 就是太阳升起来和月亮升起来，这个在各种网站都可以查得到。月亮一升起来，就像刚才我说的，就跟那个开着车那个大灯扫一下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个片子我开始不懂，但是那个时候爆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天是蓝色的， 嗯， 星星也亮了，天也亮了，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你如果不仔细看，你会觉得哦，这张照片是白天拍的吧？就是这么一，只是星星一个星轨的痕迹。那这种照片其实对于真正你拍星空的人来说，这就是废片，因为人家根本看不出来你拍的是什么了。所以一定要看好月亮升起来的时间。有的时候月亮升起来的时间跟太阳升起来的时间差不多。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白天可以看到，你用肉眼可以看到月亮在那个地方，所以月亮升起来时间是随机的，并不是说因为它比较小嘛，所以它并不是说一定是24小时转一圈那种感觉，它也有可能，但是它是斜着转的。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月亮大概在你刚一天黑的时候月亮就升起来了，然后到12点的时候月亮就落下去了，也有的时候是天黑的时候整个一片漆黑，然后大概9点半、10点的时候月亮升起来，所以这是完全随机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拍星轨，一定要看好月亮升起来的时间，那大灯泡在天上挂着，你什么都拍不着。 那就等它下去呗。 那要是等，有的时候也可能等一宿呢。 嗯， 有的时候月亮，对，有的时候真的月亮到天快亮才下去。 嗯， 所以看好了，如果说今天晚上满月，一般是这帮拍星轨的人一看满月就踏的时候在家睡觉，第二天早上拍日出了，绝对不会在那儿等着。 嗯， 满月的话全是废片。除非你喜欢拍月亮。 哎，满月我想起来，如果按照我们中国的这种就是阴历来看，比如初几会不会就是可以推算出来哪天那个月亮可能 就基本15的时候就别去了， 就是而且 15肯定就不要去。 对，这在南半球也管用， 也管用， 就是都是， 嗯， 只要是你咱们阴历那15特别准，15的时候甭管北半球南半球，那月亮保证跟大饼又圆又亮在天上挂着。 嗯， 所以14、15、16就是阴历这三天您基本上你就别想了。 嗯， 就是你想拍星轨的话肯定是没戏，因为星轨是要比刚才我说的那报星星大概30秒左右能照出来一张。如果是星轨的话，你最少要半个小时一张照片。所以你想那相机放在那儿，它那个快门开着，然后就咔，半个小时得拉出一个特别长的轨迹，最少得10分钟才有一道。你要是想要一个环形，就是弧形的，最少要一个小时左右。 嗯，然后来一个车大灯。 对，你要是这样弄一大月亮在那儿挂着，你想想这天那个基本上能把你这个快门给爆坏了。 哎，我再问一更专业的问题。 嗯， 你们出去去拍，我相信身边全都是拍摄的爱好者。 嗯， 基本上没有人在使胶片了吧？就是所谓的胶卷， 这个真没见过。现在都是数码时代了，因为尤其是在夜里，我还真没见过，可能是级别不够啊， 没见到过那种胶片大师，然后用胶片拍行轨的更没见过。因为现在这个 是不是现在拍人像啊会更多一点？ 对，很多人玩这种质感，实际上是要的是那一瞬间的那种定格。然后因为行轨涉及到一个长曝光，这个就涉及到特别费电。所以像我那一块电池，大概我最极限的时候干过一个多小时的这种长爆，如果是我相信这块电池全爆完了，大概三个多小时到四个小时顶天了。 但是也得分，你要去特冷的地儿不行。 他们有专门的就给这个电池做成一个电池组，就是原来电池相机是这么大，你加上电池组以后，那一个 L 型，然后那电池就等于相机就变成一个方形的，这样的电池是原来的三倍。还有一种更极限的玩法是给它通一个电，接一外接电源那种，但是那就是绝对专业的啊，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太沉了。 这个我们见过，就是手摇嘛，就一直摇着持续 摩擦生电是吧？哦，那个我见过那样的手电，用这种方法给相机充电还真没见过。 来来来，那我们也有一位朋友在问贾颖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叫燕子，他说我要去捷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办了法签多次往返的申根签证，是不是我这样就可以走了？我从布拉格入境有问题吗？ 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您这次的行程有没有法国，然后我也不知道， 这意思 好像是没有，对，而且我也不知道您这个法国是为了这次的行程而办的这个签证呢，还是说之前已经有法签了，而这次的话是去一个非法国的这样的一个申根的这个区域，这是两个概念。首先的话，如果说您这次就是为了去这些地方而办了一个法签，在入境的时候，有可能还是会被问到的，就是你为什么的话，办来我这个国家，然后办的法签？那你比如说你是后程有法国的行程，那你告诉他，你提供你有的会要求你出示，比如说酒店订单，那基本上来讲都不会在入境时候有什么问题。这是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您真的法国没有在入境的时候，如果一旦问到您的话，就涉及到我们在申请签证当中还是会有些，就是其实在政策上来讲还是有一些是不对的。对，如果说您之前已经有法签了，是多次的，这次的话就是去一个非法国的地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捷克来说入境还好，不是太严。最严的其实是德国。德国是查的最严的，就是你持非德国签证入境德国的时候，所以您的话，如果现在已经如此的话，我可能建议你，比如行程加一晚法国呀，或者是准备个法国的酒店订单之类的，这样的话呢，以备万一是抽查到的这种情况。 好啊，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迪卡波观星，小包子也说了，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从那教堂底下往上拍哈， 小教堂。 大家回复“星星”两个字儿就能看见了。刚刚给大家找了一个还挺漂亮的，哎，可以看到“星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咱再说一下西瓜妈妈，她说春节的时候她去迪卡波观星，说好像下午5点之后不允许游客进入到那片区域了。 他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因为春节的时候人太多，然后呢他会做一个这种保护，但是更有可能的是那天可能有什么这个 event， 就是有人在那儿结婚啊或者怎样的，可能被教堂给包了。这是最有可能碰到的一种情况。 是因为那教堂太大了。 那教堂巨大，我站十个人就满了。然后对，左边5个，右边5个。 哎、 教堂 朋友不少啊，来的。 教堂里面是不让，现在是不让拍照的。我大概2010年去的时候还可以，2009年去的时候还能拍照。现在因为游客太多了，那教堂就是2009、2010年的时候微博那组照片火起来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儿，就觉得特美。它里边有一扇，就是整个面对着特卡波是这样，它对面就是特卡波湖。新西兰那湖呢是那种粉蓝粉蓝的，特别漂亮。然后你从那个教堂外边里面那个大玻璃就可以看到正对着特卡波湖，然后后面是连绵的雪山，因为它在库克山脉中间嘛，所以说是一个湖山，然后中间有一个十字架。特别漂亮，那就是拍照片你怎么拍怎么有。所以说大家都想进去拍照，它现在可能也就是因为造成拥挤了嘛，所以他们也毕竟人家还是一教堂。 就是限制流量了， 限制流量也就干脆就不让拍了。我上次去的时候是 确实写着，就直接写 no photo， 现在就不让拍了。 我觉得好遗憾。 嗯， 对，不过无所谓，因为这种东西你用眼睛看，你真正拍的话，说实话，很多人去拍就是去凑个热闹。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烦这种游客去了？您连闪光灯都不知道，连闪光灯您都不知道关，就别去拍星星了。就是这种情况，你不光毁了自己的照片，你也毁了草丛里无数大师们的照片。因为真有在那儿拍星轨的，你这一张照片都哭的心都有了，那半个小时就算全废了。 没有，其实这个主要是你还是要给我们多普及一下，因为我记得我曾经我去台湾的时候，在那个是去到哪里啊？就是清境农场那边，然后也是参加了一个就是观星，他就大概是凌晨的三四点集合，我们去到那个山上，然后真的是很多人他不知道怎么拍星星，那觉得我是不是打个闪光灯就能把那个星星拍到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 很多人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拍。 说起这个闪光灯的使用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大师呢，这个也是可以这么操作的。这次我刚从这个中澳回来，就是澳大利亚中部的北领地那块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石头叫乌鲁鲁，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在那个地方，然后最近参加了一个这个中国小哥带的一个星空团，我特别推荐这个，太厉害了。因为首先他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又特别喜欢这个，他就是把中国的文化和澳大利亚的这种传说全都能给你讲明白。告诉你什么星星在中国看不见，什么星星在这儿能看得见。然后这些星星在中国，比如我记得特清楚，他指那三个星星，说这个在澳大利亚的传说里是三兄弟，他们开着一艘船啊去钓鱼去了，然后这个鱼是不让吃的，然后结果他们就偷吃了，吃完以后这三兄弟就太阳，他们那个土著传说里面，原住民传说是一种叫女神，太阳是个女神，女神嘛容易发火啊，你怎么能偷吃呢？然后就把他们三个挂上面了。所以那三个星星就连那一串的那三个星星旁边，你可以看出来是一条船一样的形状。说这个就是意思，就是你偷吃，就是以后你就在那挂着了。这三颗星星在咱们中国呢叫福禄寿。 嗨，我以为 就那三颗星星， 我以为叫葫芦娃呢。 葫芦娃是七个， 七颗， 这我知道。后来合成一个了，就是那个，所以他这一对比呢，我觉得首先就特别接地气。你本来听着都快睡着了，一听葫芦兽哪儿呢？在那儿呢。所以现在呢，我就知道哪个是葫芦兽。然后还有就是在南面南半球最能看得到的那个南十字星。这个它也是有，它有配星，就是说南十字你在天上找全是那十字的，因为太容易了。然后但是南十字星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它的应该是在它下面，就是如果你看的话，在它的下面会有两颗配星，这两颗配星和南十字星组成了南十字星这个星座，就绝对不会错。而且用南十字星在北边，咱们叫北极星嘛，叫找北，那边叫找南，因为看不到北极星， 对， 永远你也看不到北极星，所以南十字星是一个这样的十字。那么它的十字的延长线和那两颗配星的这个交叉线的延长线，那个点就是南。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呢？如果你们对观星或者拍星星感兴趣，最后你拍出星轨来，大家应该见过那种星轨，就是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的，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天空都会绕着一个点在转。在北半球这是北，在南半球那就是南。所以你想让那个星星那个正好那圈都在你， 它是一个轴嘛， 对，正好让你在正中间的话，因为其实是咱们在转，不是人家在转。 对， 但是你如果想让它正好在你的镜头的这个正中间的话，你首先要在自己的屏幕上画出那个点，大概那个位置肯定错不了，你就找到那个点，把镜头对好了它，然后你通过这个点再去找前景。比如我想让一个乌鲁鲁，就是那个巨石，在它正下边，还是我在它侧下边，或者怎样，你再去构图，这就你得，当然就得开车了啊，这没办法，这变焦只能靠走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在北半球你就要找到北，这叫找天顶，找着天顶，所有东西都围着它转。这是拍星轨的一个小窍门。 哎，听懂了吗你？ 进条广告吧，咱们。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 一起出发。 真的，听完小包子说完这个 啊， 就是我脑子一直在放空。 哦， 放空完了，我脑子里想的其实就两件事。第一件事，忒麻烦了，拿手机瞎拍一个，拍着就拍着了，没拍着就算。第二个，你专业，然后我盗图就可以了，对吧？ 咱俩想法是一样的，就像小包子这种专业摄影师啊，特别喜欢咱们俩这种。一般到特别美的地方，因为我想我拍也拍不出来比人家更美的东西， 对吧？ 我还不如就看会儿呢。 对， 把那一刻我所想到的一些事儿，或者我受到的那些震撼，那一时间，那一瞬间我感受到的，我把它记下来。好好的用心感受它就 OK 了。 对， 我拍的也拍不出来人那么漂亮。 对， 所以你看，一说什么星光小镇，我上网一搜，哇，好多图，而且不里边不乏大师的图，全都出来了，大家可以随时看去欣赏就 OK 了。但是那一瞬间你站在那儿才是最重要的， 是， 对不对？所以像我们俩应该是他们喜欢的类型，因为 所以大家注意 不照相。 朋友圈这个屏蔽的小功能一定要适当的善用。 对，我觉得也是 善用。我护照一丢，他们全给点赞了。 其实就他刚才说的拍星星这个，就类似于就比如说我去马来西亚 啊， 包括去菲律宾，就很多地方不都是可以看萤火虫嘛？ 对， 看萤火虫的地方也是不能有光污染的，一点灯没有。然后包括也跟你说别拍照啊。闪光灯也不能有啊，要不你啪，只要一拍，他们就受了惊吓， 会杀死萤火虫。 哎，对对对对 对，但是你要不专业，基本上什么也拍不出来。 对， 不，但是我记得就是星星的话，好像手机基本上是拍不下来什么的。但是萤火虫好像还是 以前是我会这么说，但是最近这个从去年开始吧，咱们国产的手机的黑科技真的已经让我就是。真的就是称呼 逆光也清晰。 那您说的那是逆光拍摄。我上回看到了一个国产手机拍摄的星轨，那个我还说，我说你这什么滤镜啊，这什么软件，然后就拿手机拍的。国产手机现在也能拍星星，真的可以拍星星。你只需要把它放在一个稳当的地方，然后摁住，然后它就开始拍。它拍大概也能拍十分钟，那玩意儿也拉出一条轨道来，相当漂亮，而且是手机。这国产手机挺厉害的吧？ 对，挺好啊。好吧，咱们回答一下问题。KID 说了，问一下塞班，三大表格现在有两个需要电子打印版的是吗？ 对。 那需要提前多少天打印呢？ 塞班的话，我忘了它那个具体的数字是什么，什么 I 什么什么7，好像三个数，就是那个表的话，以前的话是入境的时候那边可以填，但是现在的话需要在我们出境之前的话，就需要在它的网上就提前就是填好了。时间是十几天、二十几天，我待会帮听众朋友看一下啊，我待会去查一下。然后的话呢，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的。如果是有美签的，还有就是 EVUS 也一定要提前做，如果是没有做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正常入境。但是如果有美签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去做那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表格了。 好的，好的啊。也有朋友在问，比如说玉说了，我的镜头是2470的2.8的佳能红圈，能抓拍星轨吗？怎么设定呢？这个一会儿让小包子你单独回， 没问题。 你用的是佳能吗？ 他用的跟我是同一款。 哦， 这个2470这2.8的红圈是佳能经典大三元的这之一嘛？ 好的，好的啊，就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一会儿私信联系啊，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盎然的时节，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威。 我们的两位嘉宾，五爱签证中心资深签证顾问贾颖，欢迎贾颖。 嗨，你好。 还有一位呢是这个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像新宇说，请教一下小包子。最近想入一个蔡司猎鹰 25.4， 为拍星空和风光，比起某些原厂广角变焦和定焦，效果是不是还可以呢？可以入手吗？不过在此我可以替小包子说，因为他的富有啊，阻断 限制了我的想 象，所以你不要问他啊，他也很渴望，他也不知道什么效果。 对 啊， 你得到的只有仇恨。 另外一位 Alone 他说，能不能让我们的贾颖介绍一下，比如塞尔维亚啊，包括签证啊、通讯啊、导航啊等等这些问题。 我先那个回答一下刚才我们就是有一个问塞班的那个问题。 哦、 对， 好， 塞班的话，它的那个表格的话是 I736 的表格。您是在出行前的7天来进行网上的申请，因为它这个填完的有效期只有7天，所以太早了还不行。 哦， 对，然后我们入境的时候，塞班入境大家就要注意一下，这个表格要有护照原件，还有你的机票往返的机票和酒店订单。那么这个在入境的时候，它那边移民局的话可能是会要来检查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然后的话说到刚才的塞尔维亚，我记得塞尔维亚现在是不是免签了？塞尔维亚，但是塞尔维亚的话，如果是他是可能是想自驾，我觉得他应该是要自驾。自驾的话，导航这边的话应该是租车公司他们这边的话 GPS 的这种，对，因为我不太没太去过到塞尔维亚，我不知道他那边的这个开车的这个路况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是如果是山区多的话呢，你一定要是这样。然后有一些如果只是这种市区的这种，你如果不用这个租车公司的这个导航来讲，其实就是我们手机如果是有这个流量的，我其实比较喜欢用手机流量的，就可能自己的习惯吧。但是的话，租车来讲的话，欧洲的话可能还是建议大家，有一些国家可能要提前确认一下我们的那个驾照需不需要做一下公证件，其他的应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多的一个提示了。 很重要。 好的啊，因为刚刚我们一直在分享的是这怎么拍星星啊，好多朋友都在问啊，有特别专业的，当然呢也有像我们这种就是觉得能够随心随意的 在朋友圈看别人倒图的。 没有，不是这样 的哈。 对， 你说什么手机这么好？ 就我们所谓的一机在手，江山我有啊， 也可以 这个意思。 好吧啊，这个咱们不聊这个 华为的 咱一会儿继续聊别的啊，继续带大家伙看星星去啊。另外呢，这个如果有签证的问题啊，想跟我们一起问一问或者聊一聊的，也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先解决一下路遥的问题，他说能说说巴厘岛吗？听说海滩一般是吧，四个大人一个小朋友6岁怎么玩自由行呢？想住私人别墅那种，有推荐的酒店吗？如果是5晚的话价格怎么样呢？ 巴厘岛是这样子，其实它有几个海滩，比如说库塔那边啊，努萨多啊那边啊，就是像库塔那边，就是有晚上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个酒吧啊，就会比较热闹。 嗯、 像努萨多啊那边的话，还有包括它那个就乌布那边，就是那是属于山，就是往山上走。相对来讲的话呢，相对要安静一些，所以的话就看你喜欢哪一种，可能带孩子可能会选择要静一点的，那你就往那个就是努萨多啊那边走。但是很多人如果是住五晚，他们的选择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山上去住两晚， 对， 然后呢下面再住两晚，这种会搭配会比较多。巴厘岛的酒店的价格我觉得不是太贵，就都还好，1000多块基本上你都能选择到很多的这个， 很高了， 对。而且的话呢，巴厘岛它的酒店您还可以去选择，就是有的是那种就这样当地五星，还有就是那种标准的国际那种挂五星的那种。这个两种的话，其实我整体我觉得啊，您倒真不用说一定要选那种就是国际那种挂牌的。当地五星的这个条件，我觉得个人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嗯， 对，我觉得，而且最好是你选一个酒店带那种，如果您要是住那种 villa 的那种别墅户型的，带那种就是泳池的， 嗯、 因为你带孩子嘛，可能会更方便一点，而且是 刚才你不是已经给问你那个啊怎么调 私信给回复了， 私信了， 这位 朋 友是、啊、 所以人家也回复了，说多谢超级小包总，你的护照肯定会找回来的。 谢谢，我希望你能拍出来，要拍不出来，你可以找吃喝玩乐大搜索酸渣。现场呢，刚才这位朋友因为时间比较紧啊，我就出去那么一小会儿，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那个微博超级小包总，因为我刚刚发了一组星空的照片，然后呢，可以在那底下我会给你们详细的，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我给你们详细的回复，怎么开光圈和这个 M 档，如果怎么调这个曝光时间等等 对 这些、 专业的人士都在一个堆里边一块儿去讨论。 对对对、 啊。然后呢，像我们这些呢，可能 只能在别人的朋友圈看图了，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图啊， 也可以 回复星星两个字就可以。好多回复什么星光星鬼什么都不对啊，您鬼字怎么打出来的，星星两个字啊最简单了。披个哼哼说了，我已经预定了2019年过年去东京的机票了，想问一下，如果我和我的孩子的护照啊是在2019年的中下旬到期，是否需要今年提前先换护照然后再办签证呢？ 哎，我觉得您的这个出行计划还做的真是很长远的，对，春节的 一年之后的事儿了。 对，可能机票可能真的很便宜。是这样子，就是他说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我们的护照有效期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的护照有期要求的话是距离我们这个出行回国的时间还有6个月。所以，如果是你是19年，我不知道是几月份，我估计可能是在6个月，对，应该是在6个月内。有的时候啊，边检不严的时候出境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您这么长时间了，我是建议您去换发一下护照，因为换发完护照以后，新旧护照只要是您别把那个旧护照丢了，那个签证别丢了，您新旧护照一起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个，这事儿就别提了。我是 我什么都没说。 我是想提醒这位朋友，不是那个护照不是你想换就能换得了的。就是除非是你应该是在6个月还是在几个月之内要到期才会给你换。 但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有几种情况是可以我们换发护照。一种的话就是护照距离有效期不到6个月，这是一种情况。 对。 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的护照丢失了或者怎么样子，我们就必须要去来去补发这个护照。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页不够了，签证页该章的地方不够了，一般的话是不足2个连续的空白页，这个也是可以去申请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是6个月的有效期，但实际上来讲出入境管理局你也可以跟他去解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换发，是因为比如说我的签证有的是因为签证，因为有的国家签证要求是9个月有效期，那这种情况因为特殊原因也是可以提前换发的。所以的话像您刚才这种情况的话，你也可以去跟出入境管理局解释一下，因为我到时候出境的时候是在明年的这个时候，我现在有时间去做这个护照的换发。有的时候的话也是会根据我们实际情况给考虑的，因为我遇到过。 那同样道理，比如说他还有3个月这个护照就到期了，就相当于就过期了嘛。但是这3个月没过期，而且我也有 啊，比如说去日本多次往返内，我就用这仨月的时间，我去、嗯、去完了回来，反正护照也到期了，然后我再换。 去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去没问题， 一般去程没问题，但有的是在落 超期就行。 有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其实边检一般要求我们的护照最好都还是在六个月有效期。 哦， 对， 你别踩着这个时间。 对，有一些国家会要求的要严格一点，有些国家就没太有所谓。像前段时间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他是申请的是申根的西班牙，他申请的这个签证距离他的出发的回来的时间的话是在三个，就是领馆的要求是三个月实际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以前的边检都是六个月，这种的话我们就让他和他的航空公司去确认了一下。航空公司说是航空公司给他解释，就是说他这条航线至少是没有问题的，他们那边换登机牌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说您吃不准的话，也可以跟航空公司这边的话多做一些个确认。 关于这不是能出去，问题是出去以后能不能回来的事儿。 哦， 因为你越往后就离你那个有效期到期越近，一旦有什么闪失，您的护照就废了。不来了。 对，他说的是那种就是护照可能到期这种情况，这种的话可能就会遇到哪种呢？就是你可能需要在中国驻当地的使领馆，然后你需要换发一个旅行证啊什么之类的， 办理一个延续。 对对对， 我办过那个。我办过那个，在你的第一页，因为第一页是不能贴签证的。 你有多少故事啊？这是 这事儿多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走不了在澳洲，然后确实办过这个，就是在你第一页后边盖一个章，然后这个就是完全不换发护照的情况下，我护照已经过期了，然后在第二页给你盖一个章，说中国这个大使馆这个给你延续到哪年哪年哪月哪号，然后所有的出境入境所有人看我第二页，去那边排队去那小黑屋，不是你看第二页，看第二页，看哦可以，就是但是就是一看所有人对我的那个这个东西挺不好用的， 对， 但是就是极限用法， 是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的办法。那时候我确实走不了。 原来有一电影讲的就是因为是护照丢了还是 怎么，就一直在机场待， 就在机场待。 汤姆汉克斯演的， 这种在现实里边会存在吗？ 会，你肯定是走不了的。如果是比如说你护照没有的话，你一定要办这种旅行证件，或者在当地去补发这个护照。 那个、 旅行证件的话，做加急大概好像是有一两个工作日做出来的，有 那也挺快的， 对对对。但是你也要看那个哪个使领馆，因为他们每个地方有的工作效率还真不太一样。而且的话，如果遇到当时国内正好是周末，或者是节假日，那么你肯定是要慢，因为他一定要和我们国内的这个管理局这边要确认你的身份的。 对 对 对，好， 汤姆汉克斯那是政变了，好像是。 哦，回不过去了、啊。 对对对， 好， 小包子，那咱们刚才分享了一下，你刚才说新西兰的那个不错，还有哪儿的？ 还有就是刚才提了一嘴哈，就是这次我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澳大利亚中部的这个大石头这一块，因为首先这一块它并不是所谓全世界认可的星空保护区，但是因为这块人烟稀少，属于无人区，所以而且空气非常干燥，这么说吧，一年当中你能看见天上有云的时间都不太多，就是天上 更别说下雨了。 对对对对对，一年据说能下十场雨，我跟当地人聊过哈，据说一年能下十回雨。我第一次去就赶上下雨了，然后反正下雨呢，能看见彩虹也不错。晚上的时候一般会有这个多云的情况出现，但是雨是非常少的。大概他们做一年，大概做这个观星之旅的话，在干旱的季节，在这个气候比较平稳的季节，大概99%的成团率。只有1%的机会，就是可能有一两回是因为确实天下雨了或者天气不好，观星之旅取消了。所以你想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咱们玩的主要是一成功率吧。为什么我推荐在哪儿去观星，在哪儿哪儿去看这东西，是因为你去了基本上就能保证你看到。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会太失望的事吧。因为为什么新西兰我也推荐，基本上你去十回你有十回都能看见星星。所以可能有一回我拍的时候后来云上来，但是我也拍到了，只是那个星星从云里面透出来的效果不是我很满意。作为游客照你肯定满意。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中部的这个晚上其实比白天我觉得更精彩。因为大家白天拍都是一个那个大石头。然后晚上你拍出来的话，可能拍到这个 六七个， 对对对，可能还有可能拍到极光，是吧？当然了，可能性非常低。还有后来我原来一直以为我拍到的是极光，直到这次碰到这个小哥以后，他给我解释，用非常专业的，他是非常专业的观星加摄影嘛，所以他给我解释了，说那东西叫气灰。 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的啊。后来查了一下，空气中的光辉就是气辉，这东西是太阳照射空气，然后余留下来的一种让空气在夜空中发亮的神奇现象，所以就会出现绿色和紫色，跟极光的颜色差不多。所以我当时一直以为我拍到极光，后来人家说你这个纬度，那个纬度相当低，那这么低的纬度能看到极光的情况很少啊，所以当时我拍到的应该就是气辉。 嗯， 也很漂亮，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光污染，拍到的颜色非常漂亮。 嗯， 但是那是无人区，如果要是比如小胖跟他老婆人说旅游，那去那儿很不方便吧？ 没问题啊，小胖可以从河南开车过去。 我还得往回遮一下是吗？ 对，你开过去就这车就甭想要了。开个玩笑，这个坐现在呢，这个中间开通了这个机场扩建了以后，基本上澳大利亚这四大航空公司都有直接飞到中间那个大石头旁边的这个航线，所以特别方便。以前我们去只有一家，就是澳大利亚航空有一个飞的红土地上能在那落的小飞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落在红土上面，哇，就直接就落在大石头旁边。那个你到那儿就度假村住完了之后，从那儿进从那儿出都没问题。离那儿最近的一个小城镇，就是中间最大的城镇叫爱丽丝泉，从这儿开车过去最少得六个半小时吧。 哇， 就在中间，就所有的东西就是完全就放大到你就基本不可想象。咱想这个距离要从这儿开都快到上海了，就反正肯定进安徽了，是肯定到了，就从北京开的话。但是在那儿因为没有人也没有车，反正你就开吧，110迈限速到130迈限速，你就开六七个小时，所以说那个时候去一趟还挺不方便的，就是挺远的。现在你可以从这儿进从这儿出，直接飞到这儿度假村开过去15分钟，你到度假村你就一路上就已经看见远处那个大石头了，然后那再过去你就无所谓了嘛。所以说现在这个对于小胖这样的人去也是很方便的。 嗯， 怎么感觉我这样的人有问题？ 不是，没有问题。 像你一个自由职业者都出去都没问题。 不是，他代表着很多人的一种就是比较休闲的这种心态，不一定说观星拍星轨就一定是特别苦的事儿。 就是好多人啊，为什么喜欢小包子？因为他去过的地方多，他拥有的经验也多。像我们这种经常不出，我都一直最近一直开玩笑，我朝阳区我都好长时间都没出去过了 啊 啊！所以你看出去的经验少嘛？对呀、啊，确实挺大的。 可想而知工作多忙。 哦，这么回事，我理解错了哈。 所以呢出去机会少，所以就喜欢听小包子聊啊。好，那个正好呢，既然两位都在，一会儿给这位朋友呢出个主意。他说呢是想清明之后带着妈妈呢50岁出头吧，大约一周的时间，但是他估计可能签证是来不及办了，能不能推荐几个好玩的地方？咱们想想，先进一条广告，然后回来之后回答一下他的问题。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先回答一下他的问题，一串小字母，带着妈妈出去玩。贾颖，建议去哪儿呢？ 出境吗？ 一周不一定， 周时间。 是小长假以后。 对， 小长假以后， 但是他说估计签证来不及了。 其实我从签证的角度，如果小长假以后的话，其实您大概应该还有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吧，差不多5个工作日左右的时间，做一些个周边的一些个亚洲的国家签证，其实原则上来说还是来得及的。 泰国， 对啊，新加坡稍微紧张一点，但是 菲律宾， 可以可以，对。那所以如果说是真从签证上角度来说，就即便是来 来不及的话，您可以去一些就是说不需要签证的，因为我们现在大概的话免签落地签的国家也挺多的，但是可能免签落地签的国家还是海岛居多一点。这个月份的话，他是带他母亲出行，带母亲出行的话，我觉得老人的话可能还是喜欢看一些景观，我知道的是这样子，他不像我们年轻人好像更喜欢去什么大海啊放松啊，老人还喜欢看一些个景观，比如说我觉得我不知道老人喜欢哪种偏好方面的，比如说我倒觉得比如像柬埔寨啊越南啊、就这种也很近，然后签证也绝对都是来得及的，比如有的是都有电子签，我觉得也是比较方便，关键还是看你母亲喜欢就是哪种文化风格的。 对 还是这样， 纯休闲的话就去海岛， 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像巴厘 岛，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时间也都可以，然后价格这段时间也还不错，我觉得。 包子来推荐点国内的吧。 国内的话我觉得就我也是这么觉得，而且再加一条，就我觉得父母带着这个老人出去呢，这个行程不宜安排的过紧，也不宜太远，也不宜太累，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经这个北京周边的话，可能就是去这种什么这个自驾，我会觉得稍微近一点的会好一点，如果去远一点的地儿，我其实现在挺推荐云南，然后江苏，云南和江苏，现在江苏那边的那个樱花全开了， 对， 正好是花季，所以说咱们说江南这几个水乡你去玩一圈的话，从这个就都不用坐飞机了，直接高铁，然后从苏州开始，然后往下玩，你就一路 包括扬州啊， 自驾一下，现在那个南京那一带 也都非常好的， 对，所以说那边花都开了，然后云南那边是现在开始油菜花，马上下个月的话这个婺源那边也开了，所以婺源的话，婺源其实离，如果你从北京过去的话，走这个，如果是从江西那个九江和这个南昌过去的话，可能会更远一些，你坐到黄山更近，离婺源更近，所以说我建议的话，你可以去黄山和婺源那边去，如果想看这种花啊景啊又有人文的话呢，这些水镇啊古镇啊，我觉得可能也休闲也不太累，然后也美。 对，我还一个提示的话，如果说是老人带着去到刚才像小包子介绍的这些地方，我不建议你在周末出行，因为周末的那个整个华东地区太多的周边自驾也好，就是团队也好，太多太多了，一定要选择非周末的时间，相对会好一点。 好的，再来看一下小镇的问题啊，他也是想和妈妈一块儿出去玩，而且呢，他是想跟妈妈一块儿办申根签证。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他是北京户口，妈妈呢退休了，江苏户口，他觉得他的收入应该没有问题，以前也有过申根，也有美签，但是呢妈妈收入不是很高，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不出资产证明吗？而且他的妈妈因为是江苏户口，所以呢可能申请的申领地都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都可以在北京办，还是我们都可以到上海办？ 首先说一下就是你母亲的领区的问题，申根现在有很多国家实际上已经没有明显的领区的划分的概念了，比如申请法国呀、意大利呀、荷兰啊、瑞士啊，这些您母亲即便不属于北京领区，她也可以在北京办，所以因为她已经不分了，所以的话基本这个不是问题了。那我们现在说一下资产的来讲，资产的话，如果您母亲是退休情况，她应该是有退休金的，她的退休金的话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我的金额，比如退休的金额在3-4千左右的话，其实他自己给自己做资金担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 问题。 对，但是如果说母亲出境记录不是很好的情况，那么我是可能会建议您帮母亲来做一下资金担保，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下跟母亲的亲属关系的公证和认证，放在你的材料里面，这样您最大程度的提供你的这个银行流水，银行流水的余额最好多一点，因为要足够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出行的费用。总之我觉得挺简单的，现在申根真的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容易很多了。 尤其是带着自己父母出去， 哎，没错， 你只要证明他们是你的亲爸亲妈就可以了，对吧？ 其实我一直觉得各个使领馆包括旅游局都现在其实特别看好我们中国的老人市场这一部分，又有时间又有钱， 是 的，这样 是。好吧。咱们先回答到这儿啊，也有的朋友在问了，说关京在哪儿啊？一会儿咱们到最后一个时段一开始，咱就说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啊，我们带着大家伙儿继续去看星星啊，当然也可以看晶晶啊。有人问了， 晶晶的照片你都发上来了？ 没有，那还那其他四个也不愿意，对吧？还有北北、欢欢和你， 对， 是不是？这个这是安菲尔德问的问题，说观鲸就是看鲸鱼，在哪儿看呢？这个能在那儿能飞无人机吗？一直想用无人机拍鲸鱼。咱先说说观鲸在哪儿，还有就是现在我要带无人机出去，这首先那地儿能不能用啊？咱二说，首先能不能带出去，这也是一个问题。先说说观鲸在哪儿吧。 观鲸的话呢，这个主要现在说在南半球和南太平洋一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这一块全部都是鲸鱼的迁徙路线，大多数鲸鱼大家都知道它住在这个南极，就是水很冷的地方。然后呢，但是呢，鲸鱼是哺乳类动物，所以它的这个生宝宝的时候呢，因为小鲸鱼受不了南极这个水温的这种极寒，所以它们要迁徙。所以鲸鱼每年干的一件事就是从南极一直游到温暖的离赤道很近的像澳大利亚的大堡礁这一带这种地方，然后去产子，然后让他的小宝宝在温暖的水里长大，长到足够大了，能够抵御寒冷了，然后再游回南极。然后所以就是每年周而复始都有这么一个迁徙的路线。那么在南半球，咱们说在塔斯曼海，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间的那一块海域，和新西兰外面的那一块海域，就是南太平洋这一带，都可以看到鲸鱼。而且他们喜欢贴着大陆游，是因为大陆架旁边呢，在新西兰大陆架旁边是一个海沟，那一条海沟非常的深，对于鲸鱼，对于人类来说，咱们可能超过2米，对咱们都属于深水哈。但是对于鲸鱼来说，超过如果只有这个一两百米，对于他们来说太浅了，就玩不开，所以他们喜欢那种三千米深的水，一猛子扎下去能游得很深很深，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海沟是特别好的。那么新西兰的南岛有一个小镇，特别推荐。就像我刚才说的，观这个观星星你也得看成功率，观鲸你也得看成功率，叫凯库拉这个小镇呢。当时我去的时候就名不见经传，但是其实特别美。然后我也在我第一本书里写了，现在那小镇可火了，还有中文导览。 哦， 特别火。然后就是反正旅游业，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我多少的贡献在里面啊。反正就我是去了，而且我发了很多相关的东西在那儿。他那个是当地的这个毛利人开的一个观鲸的这个 tour， 那个船他们做到什么程度，85%的成功率，如果不成功退钱。 哇，哎，这个可以有、啊， 就这么厉害。人家说成功率就到这种程度，然后如果不成功，我们退你钱，或者说我退到你，比如说他那个挺贵的，好像100多刀、200多刀那么一个价格，我们退你，我们只要个油钱。 他应该是通过那个天气来判断，还是？ 不是，那个如果是不成功的话，有两种，一种天气不成功是船出不去，这种情况是你马上你可以坐下一班船，或者第二天那是没办法。人家说的就是出海了看不见鲸鱼回来退你钱，就到这种程度。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我推荐呢，人家都已经把做到这份上了、嗯、对吧，这就这么有把握的话、嗯、所以我那一次去的时候我看了七头，一次出海看七头鲸鱼、哦、而且那个地方因为它是离海沟比较近嘛，各种生物都很多，所以看到回来的时候看到上百只海豚在水里游泳的那个镜头特别 漂亮， 对，当时 来头真的， 那看来出海也得开一阵子的吧？ 且开呢，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好？因为它出海就是海沟， 哦、 咱们一般这种地儿出来，咱们说这个东海渤海这边都是大陆架，所以你开可能开两三天，你都在那海洋大概在500米深的地方，其实很缓那个坡。但是那个新西兰那周围它是一个特别深的，出来就是3000，直接就下去了。所以在这条海沟就相当于海洋大型海洋生物的高速公路一样。因为有海沟嘛，就有洋流，他们就顺着洋流就跟那个， 而且也省劲儿， 也省劲儿。所以在这儿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海洋哺乳类动物，比如海豚啊。所以说，真的上百只海豚，这个我第一次见，那时候我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见。但是那天因为我没带晕船药，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晕船还很厉害。 现在呢？ 现在也适应了吗？ 现在好了。 神奇般的好了。去年去了一趟大堡礁，漂了一宿，然后就把我多年的晕船给治了，很神奇的一个故事。 天哪！ 啊，现在就，但是这种情况，像观鲸船这种，一定要吃晕船药，因为。就是这么说吧，大家伙喜欢玩的地方，那都是海非常凶的地方，所以他要是一高兴过来跟你啪甩个尾巴，你这船就是整个这船就在摇晃半天，而且鲸鱼其实就是人类的好朋友嘛，所以很喜欢跟人类一起玩，有的时候他会游过来跟你的船互动， 互动很 强，对。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鲸鱼的时候，那鲸鱼就在船的这个外舷，大概在右舷的前边，离我大概也就不到五米的距离。哇，一个巨大，它真的比船还长。我们那船大概有20多米长，那个鲸鱼比船还长。然后我看到它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当时就没忍住就吐了，因为我当时正在晕船。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见面礼， 真是没忍住，我说，然后就吐了。然后那个鲸鱼 说。怎么还有随便喂食的呢？ 不是，我没吐他身上，但是我吐到袋儿里头了。但是那鲸鱼当时一甩尾巴就下去了。人家那向导说，他这一甩尾巴，你赶紧拍最后一个镜头，然后下去45分钟上。对，那个鱼很，那鲸鱼很大嘛，它的肺活量也很大。说这个就45分钟，说我可能伤了他的自尊，就是我一不小心说我长得难看的没见过，第一次见着就吐了。也不没有这么埋的人呢，然后反正那一次是我是很记忆很深刻了，因为看了7次鲸鱼我吐了7次嘛，然后就是他一停，你说晕船的朋友都知道，船行进的时候还好，他不行进的时候，哎呀，天旋地转， 而且来回晃的时候是特别容易晕。 对，所以我而且他那个毛利人那个船很有意思，他那个规定啊，你船行船的时候不许出船舱。这个对于晕船晕车的朋友，这简直就是地狱啊！最后我说你， 因为那个空气你都觉得 对，尤其在那种密闭的空间，他还必须让你坐在座上系上安全带。我天哪！我说你让我死在这儿吧。 你这一船大概多少个人？ 一船大概三四十个人。 哦，还有多少人吐了？ 就我吧，不是，问题就是这样，当时我太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也不顾其他旁边到底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其他其实都已经吐完，赶快都藏起来了。 反正那天的风浪是比较大，因为我们前面两条，它是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就来回一趟嘛，然后我前面两个船全取消了，我们是那天早上第一班出海的，所以说有好多，对，有好多人都是从前面两班都给挤过来的，然后所以那一天我们那船是满船，我就那一个座，然后哎呦给难受的，然后后来我都马上就要回来了，说听着，终于他听那船长在广播里说哎呀，我们Let's go back， 我一听啊、哦，太好了，终于回家了。然后说又发现了海豚，然后啊，又开始加速去看海豚。我的天哪！但是那个景色是终身难忘的。所以大脑总是会记住美好的事情吧？ 是是是是是，护照的事儿就不用想了、一定会找到。 翻过去了。 是的，是的。莹莹说，怀孕4个多月了，想放松放松。4月底想去普吉，啊，普吉，有推荐的路线吗？ 普吉，我觉得普吉现在人挺多的，不如去屁屁岛。 但是她怀孕呢，去那边她也 找个度假村，我觉得 屁屁岛的度假村，然后往那儿一住，什么都不用干， 基本就这意思、 对，基本上就这意思。 那屁屁岛，她肯定得从本岛 坐 船 到屁屁岛。对，我觉得可捞卖的其实还可以。 对， 可乐麦的那个就一价全包了，然后我其实挺推荐这个的，因为其实像他这种情况，我觉得出去应该以省事儿为主吧。 对对对。 所以你住在这种像可乐麦的这种，就是他基本上你不用什么操心，然后全程有一个，你从你下船开始，从你上岛开始，全程有一个人陪着你，他叫做就是旅行管家也好什么的，然后你有什么事儿，如果尤其像你这种，你有什么事儿，你给他甚至会给你留PP 我现在不知道啊，反正现在其他的几个度假村都有中文向导，你直接给他给你留个微信，然后你有什么事儿你跟他一说，他就直接开着那小 buggy， 就那种就是那叫什么 突突车 就过来了，所以你什么都不用管，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省事儿吧，还是以省事儿为主，因为我觉得这个户外运动就算了。 对对对， 就是其实我倒是觉得也没必要一定要出国。 对， 4个多月，其实周边的话，如果这个月份也还挺舒服的天气， 秦皇岛啊，是不是有 的理由吧？ 因为我理解他可能就是 觉得可能以后 4个月之前的那段时间可能 太辛苦了， 太难受了， 对对对， 突然之间哎不晕了。 不难受了，哎，正好能放松一下，可能是这意思。 出国的那种感受不一样。 如果海岛的话，其实我觉得普吉岛还可以，而且也比较近，航班时间也不是太长。如果说他还想逛一逛的话呢，其实我倒觉得推荐日本也不错。顺便给孩子还可以买一点东西，提前准备一下，对。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了，如果有美签去巴西、阿根廷、智利，还用单办签证吗？ 巴西要办，智利的话是免了，阿根廷的话是可以有美签，可以在网上做电子签，就是它会比较方便一点。就是巴西可能现在可能你还是要独立要去做一个签证的。 好，还有一位，这是说一旁的啊，跟吃的有关系了。春熙散人已被拖延症害死，说我想问一问题啊，我吃早午餐，人均200以内，有什么推荐吗？ 其实就是俗称的早茶吗？ 爷， 对吧？ 爷爷爷，你有啥推荐吗？ 肯德基， 人家要200啊，也算200以内哈。 对呀、 啊，对对， 200以内，一块钱也算200以内。 我们这些10块钱就能打发的这种人啊，就不适合给您推荐，所以我专门问了一下我们团队里边啊比较高大上的啊，这个比较多金的，啊，米斯毛啊，米斯熊啊，这些毛毛熊啊，他们有推荐啊。米斯熊说了，早午餐他觉得不错的地方，第一唐宫海鲜坊，他觉得还不错，还有一个呢是 Rug。就是 RUG 啊 ，RUG 也还不错。另外呢 ，Miss 毛小姐呢推荐的是王府的中环五层的翠华去吃早餐啊、 哦。对对对对， 也还不错。这个还有是那个 APM 五层的有一爵士屋啊，那儿也还可以。哎，这就是他们推荐的这些地儿啊。您就照着去吧。 比咱俩高级多了， 高级多了。 200块钱以内能拿得下来吗？我只想问。 翠华可能不太行， 对吧？ 对， 我就是觉得这有点贵啊。 你看我说的 KFC 啊什么的没问题， 对啊，我们的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人家一推荐就是翠华啊，我们最多也就是翠花啊。来，这个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2颗星、3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再来给李蕊一个建议，他说要带2岁的孩子出国玩，想在今年11月以前我要出去啊，比较倾向海岛。除了泰国，同志们还有什么推荐吗？ 东南亚那边我觉得都挺好，说实在的。然后其实像菲律宾啊， 对， 菲律宾价格便宜主要是。 对。 然后还有就是印尼是因为签证，我觉得去印尼最大问题就是签证不用那么麻烦。 对。 这个是去印尼像巴厘岛啊等等这些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最方便的一个地方。 对。因为2岁的孩子你最好带他去的是当地旅游相对完善和成熟的地方， 对对对 对， 因为这样的话孩子不辛苦。而且有的如果你要入住那个酒店它偏亲子的，你比如说孩子住的房间或者是人家本身亲子酒店，可能就是说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师可以带着孩子们玩， 对对对， 2钟头、3钟头你就可以干你的去，那多放松。 对，不过他一般来讲像这种亲子酒店的话，2岁的孩子一般来说不太会带，4周岁以上的话会居多一点。就是有一些酒店包括可以把孩子放在一些个地方去玩，但是他一般年龄都是有一些个要求的。2周岁的话，我觉得就是之前小包也说过，就基本上就找一个比较好的酒店，然后挨着沙滩，孩子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去吧。其实基本上他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家长也不辛苦。 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家长辛苦。 就是如果孩子不辛苦，家长就相对省点事儿。 好。图图问的问题，在迪拜和香港转机都不用再弄签证了吧？ 不用， 不用，不入境就不用签。 迪拜都已经算是免了，就已经免签了。 哎、是，然后还说法国巴黎一天，我就在那儿待一天，必须去哪儿玩一玩呢？ 巴黎。 天，你要是买东西是 机场吧？ 相信。 对，其实我还真的有推荐。是，如果说你从来都没有到过法国的话，那巴黎的话，其实标志性的，比如说埃菲尔铁塔，你还是要去的。然后的话呢，可以去到这个香榭丽舍大道，然后那边的话，你如果是想买个包或者什么，都还是比较顺。然后就是包括凯旋门，其实这条道上都还是比较顺，你可以去走的。如果晚上的话呢，你可以到那个蒙马特那边，圣心教堂那边。如果有时间或者有这个心情的话，想去看一个红磨坊的这个表演的话，晚上也是可以的。所以时间是其实一天也还可以做不少事情的， 能做不少事儿。包括你要感受一下。反正我觉得教堂那边啊，去多了以后你觉得都很类似。这是说心里话， 但是塞纳河你还是可以走一走的。 你比如说你坐船在塞纳河上走走，或者说你在巴黎圣母院门口喝个扎啤什么的。 门口喝扎啤 好像还真没有， 接地气啊，听着。不是，这个教堂是这样哈，就是咱们对于这个文化没有那么多研究，如果你对于这些故事感兴趣的话，它分成新教和旧教，然后等包括它这些里边的教派也不一样， 什么左岸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其实还挺有看的。 真的，我觉得巴黎能去的地方太多了， 对， 很漂亮， 就是一天就是博物馆可能就不太建议去了，时间真的太 看 不 过来， 看不过来。对， 你要说专门想看那个最著名的那个画。你可能去的时候，哇，里三层外三层，你自己都看不见。 不，那个是，其实你是看得见，但特别好玩的就是，你发现你就是走入到你看这张画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是特别大的一个空间，突然一下子缩小了，就是 对，而且他还拿罩子给他罩上了。 对 对，不过那幅画，就你知道说的哪个吧？ 知道。 哎，就那幅画， 他一脸迷茫。 你知道他最厉害在哪儿？并不是说那个他在画达芬奇在画这个画的时候，他花的时间长，并不是这个，而是你只要对着他，你别到人后边去啊，你只要对着他，无论你在这180度之间的哪个位置，你觉得他都是在看着你，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哎呀，180度无死角。 对对对啊，你说他这画是怎么画的？ 哇，那不知道， 小胖都不知道是哪幅画，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哪幅画。 好吧， 哎呀，好啊，这个肯定知道向日葵嘛， 哎， 对吧？哎， 你是太阳，他老对着你。 小镇又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申根签证是一定要在办签证之前就买好机票吗？这样的话，万一签证不过，岂不是很尴尬？另外呢， 订单 还有说，您刚不是贾勇不是说了吗？说瑞士申根不分区，但是他说昨天在瑞士的签证网站上看，说要领区是要划分的，这个确定吗？ 瑞士的话应该是不分，但是我印象当中是不分，但是我回来可以看一下。但是像法国这些肯定是不分的，法国、意大利这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的话，他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那个 机票， 申根之前， 申根的机票还有酒店订单的话是这样子，你只需要提供预订单。那么预订单就是你可以先不出这个机票，你可以找航空公司这边做一下位置的一些个预订，那航空公司那边会给你出一个订单的一个形式来递交，包括酒店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Booking 啊这种做一个信用卡的担保，有些很多酒店都是在你出行前的多少天内取消，是不产生费用的，这种酒店都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我如果他比较担心这一部分，我就建议他申请法签，因为法签不需要提供酒店的订单，就要方便很多。对， 好，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咱们来聊聊设备，因为刚刚其实也说了，有的要把无人机带出去，包括咱们要摄影的话，把照相机带出去， 对，各种头， 这个现在是不是还挺麻烦的呢？ 不麻烦， 不麻烦，无人机可以带。 刚买了新玩具，就我那个 无人机 到处飞， 哦， 然后那个刚买的新玩具，这个最近已经从我买完到现在，我已经大概出境了得有4趟了，然后去了美国，去了欧洲，然后去了澳大利亚。然后这个没有在任何出境和入境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这个有关飞行呢，我去过的国家我也了解了一下。美国呢是限高120米，不能超过，这是联邦飞行法。基本上咱们说中国呀、美国呀、澳大利亚呀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如果你飞到 超过120米，因为一调最高能调到500米，就这无人机的话，你超过500米就能看见有人机了，所以就比较危险了。无人机还是咱们说在玩具的，我认为就在玩具的范围内，你飞一飞就得了。 嗯，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禁飞区，这个是绝对不能飞的。现在像咱们北京城来说，北京的六环以内都是不让飞的。 嗯， 所以它现在是有 GPS 锁，你像我自己在我们家就起飞不了，它有一个红区，直接它除非你把 GPS 关掉，但是这是违法的。然后所以说，它基本上这个你不会触碰到这个法律，因为到那个区你那个自己就蹦出来那警告就嘣嘣嘣就不让你飞。然后像这个澳大利亚比较严格，像刚才说这想飞这个观鲸的朋友，这个你就别飞了。因为像鲸鱼等任何野生动物和非野生动物澳大利亚都不许飞。你会惊吓到它，这声音会惊吓到它，就算是牧场的这个羊啊牛啊也不让飞。所以像鲸鱼这种野生动物应该是不让飞，然后像国家公园需要申请许可证。 哎，那你出去的时候，比如说你拿着各种各样的镜头，包括你那无人机，你出去时是要签什么申报单啊？或者 按照理论上来说是需要申报的，但是我唯一一次被找过麻烦就是去了一下，就是从咱们这边边检出境，然后又回来，就是外蒙古。蒙古国那块儿，然后我当天去当天回来的时候说啊，你这些设备怎么说没申报，当时有这么个问题。但是我去其他的任何国家，因为像我这个镜头可能用的也比较狠，人家一看就那个埋汰样，就肯定不是从境外带回来，就肯定不是从境外带回来，带也不会带这么埋汰的。所以呢就是基本上从来没有人查过这个。昨天我过这个安检，还就是我那包还过了，里边四个镜头，一个相机，一个无人机，也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而且我那无人机还有3块电池，所以这个唯一的需要提醒的各位朋友就是，现在无人机都小嘛，然后这个无人机就不要托运，因为无人机上的那个锂电池那么大一块，你要托运就跟那个定时炸弹一样，就不能肯定不能托运， 电池是肯定不能托运， 你托运的话你可能最后连行李都见不到，直接就被没收了。啊，你的无人机，因为我知道现在有的那个大号的那无人机呢，是那个电池是坐在上面的，那个你绝对不要托运，而且 下来的那个电池一定要随机的， 大号的那个一定要申请飞行证。我们说的是2公斤以下的小飞行器， 就盘子这么大的， 对，就现在咱们说各个品牌的那些小的那些玩意儿，就是很小的2公斤以下的这些飞行器是叫 recreational flight， 这种东西你不需要申请许可证。就是基本上不可以，而且你不是商业用途，但是2公斤以上那种大的，你去哪儿飞，第一是要有驾照，第二你要有许可证，这些都是必须的。 好的啊，今天咱们聊了很多开心的事啊，也希望能够通过2个小时的聊天呢，忘掉一些不开心的事。 对， 最后我们也共同祝愿啊。 你忘了吗？ 我已经翻过了，什么事儿已经翻过去了。 小包总的护照一定会找到的。 翻不过去了。 好吧，感谢贾颖和小包子，谢谢两位。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17点我们再见喽。When I wake up with you, sometimes this world is such a crazy place, but all I need is just to see your face. Whether sunshine or whether the rain, I can weather any weather with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babe.